嗱，今日我哋要继续讲我哋圣经可信吗系列，而系最后一个嘅信息，亦都系我最中意嘅一个信息，就系讲到圣经同埋科学究竟有冇矛盾。嗱，我哋首先睇睇有两个出名嘅科学家，佢哋点讲？一个系天文学家，叫做 Sir William Herschel。他说科学的领域发展得越广泛，就越能够证明原来是有一位全能者，见到他的智慧，见到他的创造性，永远地在树这个世界的当中。你说这个 Sir William Herschel 已经很久以前的人来的了，我们不妨看看近期的科学家，是 NASA Goddard 的太空研究所的前所长，他叫做 Robert Jastrow。 他说现在我们见到天文学的证据支持圣经的记载，就是有关世界起源的观点。他说正如在说创世纪所记载，天文学所发现的和圣经所讲的基本要素是一致，完全不符合进化论的。他说若果问是哪个将这一切的物质能源摆入这个宇宙，科学是不能够解释，不能够解答。他跟着说，他说如果一个科学家是用他的理性来到生活，他就好像在树攀登一座无知的山一样，其实是一场恶梦来的。当他就快要征服最高的山峰，将自己的身体拖过最后的一块岩石，在岩石的后面，他发觉原来有一班的神学家已经比他早几个世纪到达这个山峰，并且在那里迎接自己。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科学找到这么多新的发现，其实圣经一早告诉你这个世界是怎样来的。有一样东西我要指出的，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这个 Robert Jastrow 是一个基督徒，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来的，他是一个 agnostic， 他是一个非基督徒，他尚且见到在树宇宙的背后是有一位的创造者，是有一位智能的设计家在后面。圣经和科学究竟有什么分别？圣经是真理，是绝对的真理。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圣经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一百年前的圣经，一千年前的圣经，圣经里面所讲的真理永远不会变。就是好像我在这个系列里跟大家讲，我说几千年前的圣经的原稿和我们手上的那部圣经相差无几，完全是永远是一致，这个就是神的真理。科学呢，科学是不断地改变的。你不要说一千年前的科学，一百年前的科学都很不同，十几年前的科学书和我们现在的科学书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就是物质最基本的元素 atom。 一位希腊的哲学家 Democritus， 他在说公元前的400年，他已经用原子来到形容物质最基本的单位。在数2000多年之后，1904年，有个叫做 John Thomson 的科学家，他发现了有一个模型给原子。他说原子其实就是一些正电极的物质在数中间，被一些负电极的电子是包围住。再经过7年， Rutherford 和 Bohr 两个科学家，他们说其实原子就好像一个太阳系一样，好像太阳在中间有星球围住来到转，原子就是中间有个核子，四周围是有电子围住它来到氹氹转。又经过8年，1919年， Rutherford 就是同一位的科学家，他是发现了有质子，就是 protons。 他说 proton 是正电极的。在数1932年， Chadwick 他又发现是有 neutrons， 就是中子，是没有电极，是中和的。于是他们又改良了他们的模型， 话其实个核子就系由 proton 就系由质子同埋中子 neutrons 嚟到系组成，所以系正电极，俾啲 electrons 俾啲电子系包围住。嗱，呢一个就系我自己读中学同读大学嗰阵时所讲嘅原子。嗱，而家咧嗰啲科学家近年来系做咗好多好强烈嘅加速机。加速机是怎样来到做的？是用超导体 superconductors 来到是带领。我以前就做很多实验，我是 做 superconductor 的研究。这些 superconductor 这些超导体是可以带领火车走到很快很快。在中国和日本都有超导体的火车，美国就不用。与其带领是一架火车行到咁快，你可以用超导体的这个 track 来到是带领两个质子或者是两个电子行到很快很快，接近光速的时候将那两个撞在一起、撞散它看看里面有什么。很多人说其实这个方法是很愚蠢的。如果你想知道这劳力士标里面有什么零件怎么做，你买两只劳力士标翻嚟，系咁冚，系咁撞，撞到两只标烂晒，爆晒啲零件出嚟，咁你就知道入边有乜嘢啦。你话几笨咧？呢个方法嗱，原来发觉原子入边有乜嘢啊？照住基本嘅模型，系有十二色嘅 fermions 费米子，系乜嘢啊？有六种嘅夸克，有六种嘅氢子。仲有十二种嘅波色子，就係 bosons， 再加埋其他嘅呢啲亚原子，一共证实而家所有嘅係36种呢啲亚原子喺树原子嘅入面。同我哋100年前所讲嘅原子係完全唔同嘅。嗱，100多年前啲科学家都以为自己已经明白物质最基本的构造是怎样，原子是怎样，现在呢才知道原来只知道一些皮毛。科学就是不断地在树改变，圣经呢是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有人说，咦，越来越改变就好，越来越接近真理了，知道真相是怎样。有个天文学家叫做 Kepler，他亦都曾经讲过，他说神是用他自己的形象来到做人、所以我们是可以分享神的思维，是能够明白大自然的规律。是，你是可以越来越接近真理真相，但是可能需要无限期这么长的时间来到接近这个真理。圣经呢一直都是不会变。其实科学是可以分开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可以观察的科学，观察性的科学，另外一面呢就是不能够观察的了，这个是历史性的科学。观察性的科学是什么？你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你能够是发现一些理论，然后你再做实验来到证实它、重复的实验来到证实你所讲的理论。这个就好像我们刚才见到你将两个那些质子啊电子咁撞埋一起，然后睇下入面有啲乜嘢嘢，这个是可以观察嘅。唔能够观察嘅呢，以往发生嘅事，这个宇宙系点样诞生，入面嘅万有生物系点样嚟，你唔可以见得到啊呢啲。咁有人话我哋可以喺实验室度做实验，嚟到系复制呢一个宇宙的开始是怎样，但是问题是你怎知道当时的环境是怎样呢？你做一个实验的环境是很重要，当你的环境是不对的时候，你做出来的实验都是错的。你想想，尚且你能够观察的科学原子的构造，科学家已经不能够完全掌握到目前为止。你不要说这些历史的科学，你根本是看不到，你不能够观察的，更加是不能够明白。我们不妨先看看这个宇宙的创造。现在一般的科学家都认为大爆炸 The Big Bang Theory 就是宇宙怎样是形成。 其实在这个之前，在到二十世纪的中叶，直至到二十世纪的中叶，那些科学家都相信这个宇宙是永远长存，不嬲都在这里。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原因就是热学的两条的定例。我以前读主科呢，就是读热学的。两条的定例是讲什么？第一的定例就是说物质是守恒的 ,conservation of mass。你不能够突然间多了一些物质，突然间少了一些物质，是 conserve 的。爱因斯坦呢又有一条定例是我们香港人很喜欢的。E 是等于 MCC。MCC 什么？我们成日都说蒙查查。蒙查查就是 MCC, 是吗？其实这一条的定例是讲什么？E 是 energy,M 是 mass。所以能源和物质亦都可以互相变动。能源可以变物质，物质可以变能源。所以不单止是 conservation of mass, 亦都是 conservation of energy。物质和能源不能够是加多或者减少。那为什么科学家这么喜欢以前说这个宇宙是永远长存？不用解释在哪里来嘛，是吧？永远在这里的，那就不会违反热学的第一定律咯。但是问题呢，就是和第二定律开始有矛盾了。热学又有第二个定律，第二个定律是讲什么？第二个定律是说热流热能是从高温流到低温。那么你说和创造有什么的关系？讲个例子，如果你进入一间屋里面，你发觉里面有个茶杯，茶杯里面的水已经是凉晒了，那些茶同埋四周围嘅气温一模一样，你知唔知道几耐之前有人嚟过啊？你唔能够知道啊！呢、這个茶杯可能系同埋呢间屋系一齐与生俱来嘅，可能系个建筑工人留低咗呢个茶杯，同呢间屋系一样咁嘅年代咁嘅历史，你唔能够知道。但系若果你入到呢间屋入边，你发觉呢个茶杯嗰杯茶仲系热嘅，你就知道。好新近有人嚟过，系嘛？嗱，所以第二热学第二嘅理论就系话，若果你见到而家呢个宇宙太阳仲系咁猛烈，仲系有火山爆发，我哋嘅气温仲系咁热，你就知道呢个宇宙系有个开始。若果系永远长存嘅呢个宇宙，个气温会去到几多啊？去到外太空宇宙的气温，外太空宇宙的气温是有几大啊？啊 ，NASA 曾经是送过一只人造卫星上去，叫做 Kobe， 就是专门量度呢个宇宙的背景的气温是几多，零下270度。我以前做很多的实验都是超过零下270度，好冷好冷。零度已经是令可以令事物结冰的了，零下270度，你想想有几冻。你看看现在我们都还未结晒冰，所以这个宇宙是有一个开始，这个就是热学的第二理论告诉我们听。所以在1920年有一个芝加哥的天文学家叫做 Edwin Hubble。 Edwin Hubble 他是用很强烈的望远镜，他知道所有的星河都在处离开着我们。若果个宇宙在处膨胀的话，你在处当中其中一个部分是我们的地球，是不是好像所有的星河都在处离开着我们，而且离开我们的速度是越来越快。所以科学家说这个宇宙在处膨胀着。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定律，你就可以将一切来到是复原。既然膨胀紧，你可以话以前系将佢收缩收缩收缩到去一点，好高密度嘅一粒粒子，全个宇宙就系呢粒嘅粒子爆出嚟，呢、这个就系大爆炸嘅理论。但系大爆炸嘅理论有佢嘅问题。嗱，我今日只有时间同大家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宇宙的开始是一个数学的起点 Singularity Point。 以前我们写电脑程序的时候来到计数， 最怕呢就係計計下突然間 blow up 咗 divide by zero 啊，除零嘅時候任何嘅數字除零就係會出現數學嘅奇點。嗱，既然我哋電腦嘅程序出現數學嘅奇點係計錯數嘅話，而呢個理論嘅開始就係一個數學嘅奇點，唔使講啦。我嗱，愛因斯坦其實佢唔係咁贊成大爆炸嘅理論，原因就係有呢個數學嘅奇點。我相信因為佢以前計數曾經計錯過，俾先生鬧佢，就係計到有個數學嘅奇點出嚟，所以佢不嬲對數學奇點嘅理論係有反感。第二個問題係乜嘢啊？嗱，我哋要唔違反呢個熱學嘅第一理論、第一嘅定律，就係話唔能夠物質係從冇變有啊嘛。所以呢啲科學家話，係由一點爆出嚟，爆出嚟嘅物質有翻一樣咁多嘅反物質，物質同埋反物質加埋一齊，又變翻零，又變翻真空。咁我冇違反到熱學嘅第一理論咯。但係問題喺邊度啊？你而家你見到世界上咁多嘅物質，你有冇見到反物質啊？喺樹實驗室度係做到反物質出嚟啊！喺樹宇宙嘅某些部分有好少好少嘅反物質，但係你見到咁多嘅物質先得咁少嘅反物質。嗱，若果真係有反物質，都同埋物質 combine 埋又變翻真空啦，係嘛？所以呢個咁嘅理論係有佢嘅問題喺度。嗱，我唔會奇怪50年後，甚至係10年、20年後，呢一個大爆炸嘅理論係會被淘汰，或者係會被代替咗。嗱，有一個其中有一個科學家，佢而家就喺度揾緊代替大爆炸嘅理論。呢個就係 Roger Penrose。Roger Penrose 係2020年嘅諾貝爾物理學嘅得獎人。嗱，佢係一個好出名嘅人。我哋所認識嘅係邊個啊？霍金係嘛？Stephen Hawking 就是那個坐在輪椅上高 Caltech 的那個教授呢，他現在已經去世了。1966年當 Stephen Hawking 在這裡考緊他博士的時候，其中他一個的指導教授就是 Roger Penrose， 所以這個人是非常之聰明，非常之認識大爆炸這個理論。首先我要讲的就是这个 Roger Penrose 又不是基督徒来的，又是一个 agnostic 的科学家。他说这个大爆炸的理论，大爆炸要自动来到发生啊，个机会未知有未。未到是有几多啊？是1/10 × 10^123 次方的次方。嗱，我唔係講嘢講到漏口喎，呢個數字講咗兩個十，講咗兩個次方出嚟，係呢個數字好難講嘅。呢個數字嘅底數咧係十，個指數咧係10^123次方。喂，你諗下係幾細嘅一個可能性？嗱，我又要講翻轉頭，點解佢話係咁唔容易發生？原因因為呢個大爆炸論話。啊！呢、這個宇宙越嚟越膨脹啊嘛，係嘛？正好似熱學嘅第二理論話，物質變得嚇、系統入邊變得越嚟越凌亂，越嚟越亂啊，越嚟越膨脹。嗱、啊，我哋讀熱學嘅人係點樣嚟到量度有幾亂啊？係用 entropy 熵火字邊做嘅商業嘅熵。嗱、啊，呢、這個 entropy 越大咧，越凌亂；越細咧。越有規則越有組織，所以這個宇宙越來越膨脹的時候，個熵就越來越大。但是你走回轉頭，得回一粒子呢，個熵就是最低點了，是吧？但是熱學來看呢，很快就進入 equilibrium， 很快就到達平衡。我們讀熱學的知道，任何的 system 去到平衡，去到 equilibrium， 個熵就是最高的了。所以呢度有個好大嘅矛盾，就係、是、熱學嚟睇個熵係最高 ，entropy 係最高。你萬有引力嚟睇咧，個熵係最低，翻去一粒嘅粒子。所以佢話呢個係冇可能自然係可以發生嘅。如果咁樣都能夠發生，背後係有一個智能嘅設計者。 啊，因为佢唔系一个基督徒，所以佢话智能嘅设计者。其实我哋嚟讲就系一个造物者。嗱，咁你话咁样咪好咯？呢个理论证实咗有神啊嘛，系嘛？咁你又话大爆炸论唔好？系宇宙嘅诞生后边系有个创造者，但呢个创造者唔需要用大爆炸嚟到系创造呢个宇宙。呢个就系唔同嘅地方。圣经讲乜嘢啊？诗篇嘅33篇第六节：诸天藉着耶和华嘅命而造，万象藉着他口中嘅气而成。神话有就有，神话立就立。你呢个大爆炸嘅理论系要经过照科学家话130亿年，慢慢先变到适合人嚟到居住。但系神话立就立，有就有，唔需要系等咁耐。头先我哋所读嘅经文希伯来书嘅3章4节，因为房屋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嘅就是神。就好似我头先讲嗰个例子，你喺嗰间屋入面见到个茶杯，你见到间屋，你知道有人创造，你见到宇宙呢，一样系有神嚟到系创造。嗱，我哋不妨睇完咗呢一个宇宙嘅诞生，我哋睇睇生物嘅诞生或者生物嘅创造。嗱，我哋先睇好基本嘅嘢，就好似我哋先睇原子一样。DNA 在1860年被一位瑞士的化学家所发现 DNA 这件事。1957年 Watson 和 Crick 他发现原来在 DNA 里面是有四个基本的单位，是叫做合金酸，由四个字母 ACGT 来到代表合金酸。这些合金酸是会造成不同的 DNA，DNA 的次序又会是决定究竟你是一只狗定是一只猫定是人，不同的 DNA 的次序就造成不同的动物。这四个合金酸 ACGT 是可以是造成20种不同的氨基酸，就是 amino acid， 再由20种不同的 amino acid 是能够造成10万多种的蛋白质，10万多种的蛋白质。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每一个 DNA 的次序能够是造成这些蛋白质的都是有意思的，是传达信息的代码来的。你说有什么这么稀奇啊？其实这个就是同埋电报一样。电报是怎样啊？是三个基本的单位，一点、一划和一个空格。你是能够从这三个基本的单位是代表26个英文的字母，再由26个英文字母你是能够串出40多万英文的字，这个就完全跟 DNA 是一模一样，是一个传达信息的代码。如果你接到一封的电报，你看来看去你都不明白，可能是一只狗一只猫跳咗上去个电脑台，系咁揿嗰啲咁嘅按钮，然后寄咗封嘅电脑俾你，你睇亦都唔明，拗晒头。但系你见到一封电报同你讲说话，你睇得明嘅，背后就系有一个有智能嘅人系寄呢封嘅电报俾你。蛋白质都系一样，要用系有意思嘅 DNA 嘅次序系做得出嚟。如果呢个次序系错咗，是做不到蛋白质出来。你知不知道 Bill Gates 他说什么？他说 DNA 是一个电脑的程序，但是这个电脑的程序是比任何的软件更加的先进。有人就会说，咦，你不要骗我、你不要骗我，不识嘢。达尔文的进化论说什么？自然的选择 The process of natural selection。他说有没有可能就是 DNA 不断地很 random 地来到做很多很多的 DNA 的次序，其中做到是能够做蛋白质的有意思的，那就留下它咯，有用的嘛，没有用的那些呢淘汰晒，这个不就是适者生存 natural selection 咯。有一个科学家叫做 Douglas X， 他是一个分子的生物学家， 它是用一個150個氨基酸長度的 DNA 來到做計算，150個氨基酸的長度的 DNA。 它說每要做到一個有意思有功用的 DNA 的次序，就做出10去到77次方無用無機能的 DNA。 每一個有功用的 DNA 就有10去到77次方是沒有功用。這個是若果你是很 random、撞彩這樣來到做 DNA。 喂，10去到77次方是有多大、原來有人計算過，我們銀河系裡面只是有10去到65次方這麼多的原子。我跟大家剛才講過原子是什麼東西，是吧、這個機會率就是你找到一個星河大過我們銀河系一兆倍那麼多，然後你將所有的東西拆散曬變曬原子、你拿起一粒原子，你做一個記號抌返入去這個星河，然後你找人來隨手執一粒原子，執到出來的就是你剛才做了記號那一個，這個機會就是、有這麼微。其實所以我們見到背後是有一個智能的設計者，不是 random 地來到做這些的 DNA。你想想，你要10去到77次方那麼久的時間才做到一個程序是有意思，那個生物都死了，不等得那麼久，等你做些蛋白質出來等到成很多很多年你都未做到出來。另外呢，你做到出來沒有意思的 DNA 很多對身體是有害的、所以你那個生物一命呜呼都未等到是做到有一個是有功用的 DNA 出來。 DNA 正如好像標記所說是一個非常之先進的元件，後面是有一個智慧的創造者在後面。正如詩篇的139篇13至14節說，我的肺腑是你所造，我在無福中你以福庇我，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深深知道的。講完了生物的創造 DNA， 不妨我們來看看進化論。進化論講什麼？人是由細胞變成低級的生物，變成水裡面的生物，再變成水陸兩棲，變成陸地的生物，變成隻馬騮，再由馬騮變成人。但我們看看聖經怎麼說，耶穌基督在著馬太福音的19章第4節，在著馬可福音的10章6節怎麼說？那起初做人的，是不是做細胞啊？是不是做低級生物啊？是不是甚至說做馬騮啊？不是，是做男做女。耶穌基督說的話就是真理，起初不是做低級生物，是做男做女。很多基督徒都認為現在是太空時代了，若果你不相信大爆炸論，你不相信進化論，你落後了，被人笑了。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就希望在聖經裡面可不可以加入大爆炸論、看看可不可以講得通、看看可不可以加入進化論、他們會說神開始了的創造，然後就由大自然來到接管，他不理了，他開始了之後就由大自然來到接管，所以才搞出這麼多的理論。有什麼 Theistic Evolution 就是神道的進化論。第二呢、又有說 Progressive Creationism 就是漸進式的創造論。其實我們不需要這樣做，聖經很清楚告訴我們，我們不需要怕人笑我們，我們不需要來到妥協。其實的理由在我們那邊，很多的科學家就算他不是基督徒，他們都見到宇宙的背後是有一位智能的設計者，是有一位的創造者。其實進化論現在已經是被否定了。我今天只有時間跟大家說是三點。進化論說其中有一個的時代是叫做寒武紀的時代 Cambrian Era。 進化論說什麼？這些生物是慢慢慢慢演變，是吧？ 但是在住寒武纪的时代，发现在这个期的找到的化石生物全部同时爆晒出来，叫做大爆炸。这个和 Big Bang Theory 也是不同的，虽然都是爆炸，就是说很多这些生物都是同时找到。正如圣经讲什么，各从其类是神创造的嘛，不是演变出来。又在到另外的一个时期叫做白垩纪的时代，这个时代进化论学者又会告诉我们，只是找到恐龙人未存在，人是200万年前才存在，这个的时代他们说是1亿年前不应该是有人的存在，但是同时发现是有人的脚印和恐龙的脚印在一起，亦都是找到是有人的手掌的化石，亦都找到甚至有隻手指的化石在那个时期，所以又是否定了他们所讲。另外就是 missing links， 既然是慢慢进化，所有的这些过程的化石你都应该找得到，但是就有很多的这个其中的阶段你是找不到的，就是 missing links。 我今天只能够是跟大家是讲三点，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我在这个 PowerPoint 我会介绍三部书，这三部书是很好的，写得很好。一部是 Evolution, A Theory in Crisis， 一部是 Darwin on Trial， 另外一部是 Darwin's Black Box， 这三部书都是很好，如果你们喜欢你可以在个 PowerPoint 上 download 下来买来看一下。在书2016年在一个叫做 Royal Society Meeting， 那些顶尖的进化论学者和生物学家坐在一起，他们说要应对什么？应对所谓生物学的新奏响。其实那个 meeting 那个聚会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达尔文的理论已经玩完，他们是需要有一个新的理论来代替。第一位的讲员是澳大利的一个著名的进化论学者，他叫做 Gerd Müller， 他那篇的文章讲什么？他说达尔文的理论根本是没有创造力，解释不到创造的，他说只能够解释适者生存。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不嬲都讲的，我们不否认有适者生存。你那只这样的长颈鹿本来条颈没那么长，地下的东西没得吃了，它要走去吃树上面的叶，条颈越来越长是有可能，但是变来变去又是就是那只鹿，是不是会变出其他生物出来，其他品种是没有的，各从其类的嘛，是吧？所以我们不否定，但是我们说你不能够变出新的品种。现在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很先进的进化论学者，他都是这样讲。另外他有一部书叫做 The Origination of Organismal Form， 是 MIT Press 出版， MIT Press 是很出名的出版商。他又是讲什么？他说新达尔文的理论不能够解释基本品种在哪里来的。喂，这个不是百几年前就是达尔文跟我们讲他那个进化论能够解释所有的品种在哪里来，你不要现在才告诉我你不知道品种是哪里来，达尔文理论是有问题的。最恐怖的是什么？在说课室里面教我们的仔女的时候，就教到达尔文的理论是天下无敌，是真理一样来到教导。当一班顶尖的这些进化论学家坐在一起呢，达尔文理论原来是有心无力的，不能够解释这些新的品种在哪里来，几恐怖啊。在他们未找到新的理论之前，他们不会放弃达尔文的理论，他们要直至到找到他们所谓新的理论为止。这个就正如是圣经罗马书的一章二十八节所讲，他们全扭曲的心做那不该做的事。神是将他自己放在每个人的心里面，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知道有神，但他们不要神的存在，他们是将神拿走。拿走了神之后你就怎样？你要解释这一切的宇宙生物在哪里来。圣经告诉我们是神的创造，你不要听，你不要相信，那你不是要解释哪里来的这些东西？ 咁咪搞出咁多嘅大爆炸理论、进化论嘅理论出嚟，就系佢哋要证明冇神系能够系诞生呢一切。嗱，你见到呢两个理论都好有趣。大爆炸理论追到后尾系咩啊？系一粒粒子，好细粒嘅粒子。进化论咧，追到后尾系一粒细胞。佢哋认为追到去最细一粒嘢，咁就唔使解释喺边度嚟。你都要解释个粒嘢边度嚟噶，系嘛？那粒嘅粒子，而且系无限嘅密度，所有嘅宇宙喺晒嗰个粒子入边噶。你边度嚟噶？佢要解释先得噶。你唔好以为去到一点你就唔需要解释。嗱，我绝对相信神嚟讲，佢六日创造宇宙天地，我绝对系相信。嗱，有好多人话：哎呀，圣经话一日如千年咯，咁可能一日系代表一万年、十万年，甚至系一百万年。但系你有冇见到神创造每一日创造之后六日，佢都讲乜嘢啊？有晚上，有早晨。点解神要咁讲啊？神知道我哋啲人人心鬼诈，会谂埋晒啲咁嘅计仔出嚟。佢话每一日都有晚上有早晨，的确系一日 ，literally 系一日。唔是一万年，唔是十万年。嗱，点解呢啲科学家要讲到呢个宇宙系咁长久？佢哋话呢个宇宙系130亿年前系诞生嘅，人类系200万年前喺呢个地球嚟到系出现。点解要讲到咁长嘅时间啊？因为大爆炸论同埋进化论都需要咁长嘅时候嚟到演变。这个就是原因。你知不知道其实有很多测年的方法的，90%这些测年的方法都测不到几百万年几亿年出来，只有大概10%的这些的方法是测到有这么长。但是这些的测年法都有它的问题，例如我们经常听见的 Carbon 14 Dating 碳14的测年法是怎样的，在雪大气层的上高氮14被那些 cosmic ray 来到磅巴，是会得是变成碳14 carbon 14。碳14落到去大气层就会被动物啊植物吸收了，所以我们的身体里面都很多碳14的。碳14其实是不稳定的，所以慢慢又会变回氮14，但是因为我们仍然生存嘛，我仲断咁食蔬菜，我成日俾人监食蔬菜，不断咁食蔬菜。嗱，食蔬菜咁，所以我就个身体入边好多碳14系唔变嘅，我个 level 啊，有一日我息炉归主啦，咁点啊？嗰、那个碳14慢慢又会变翻氮14。嗱，你话个变率系有几快啊？碳14嚟讲系5730年就会冇咗一半啦。如果你量到有几多嘅碳14，过咗5730年，你会冇咗一半；过咗10000年咧，剩翻1/4；过咗15000年咧，剩翻1%；过咗60000年咧，剩翻1/1000。你想喺实验室度嚟到量度1/1嗱 ，good luck， 唔会准嘅，量度好难量度嘅。所以有良心嘅科学家都会话俾你听。碳14只能够是度到60000年的，怎样度出几千万年几多亿年，怎能够度得到啊？痴人说梦话。你说我不用碳14，我可以用 carbon 去到 argon 的方法， uranium 去到 lead 或者 uranium 去到 thorium， 你可以用这些方法，但是仍然有三个很大的假设你要是来到做的。我刚才讲科学是有观察性的科学和历史性的科学，这里都是一样。你能够观察的科学就是得那百几年，因为这个放射性测年法只是发明了百几年而已。你在这百几年不断地在量度这些半衰期，就是说几耐会没了一半的半衰期，你可以量度得很准确的，这百几年内。你可以量度剩翻几多喺度个标本入边剩翻几多呢啲嘅量， 但是有很多事你不能够知道的，是历史科学的。第一，开始的时候是有几多个元素在标本上，你不能够知道的，是吧？我刚才说你知道本来有几多，你现在度到几多，你知道的衰败期，那你就知道有几耐咯。但你怎么知道原本有几多呢？你要假设的嘛，是吧？第二，你走去现在这百几年你读得很清楚衰败期是几多，喂，你怎知道在历史当中你说几百年几千年会不会变的这个衰败期，是吧？这个衰败率会不会变的？第三，你现在你量度剩下来是这么多的量，你怎知道在历史当中有没有东西会令到它增多减少的？这三个假设有些什么会令到它们增多减少的？水灾，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洪水会令到它改变的。另外呢，火灾会令到这些量改变。还有呢，我们说这个地球本来可能有个水帘包住，没有那么多的辐射，那么多的 cosmic ray 入来，是吧？这些都会改变这些质量。所以我们见到是你可以在住观察的科学度到很准确的东西，但是历史的科学是科学界很难掌握的东西。我们不妨看几个例子。有一块石头在树1996年被科学家测验到是3亿年前的一块石头，怎知入面看下突然间多了一粒螺丝出来。哇，大件事，3亿年前原来人类懂做螺丝啊。这个科学家说不是，这个是水入面的生物的化石啫。你看下清楚啊，是水入面的化石，生物的化石。喂，看来看去都不像啊。后来又有个科学家走出来说，其实与其他说，我承认我们测年法是出问题，你估计他怎么说啊？他说这粒这样的螺丝是螺丝来的，是 UFO 3亿年前来到这个地球留低了这粒螺丝。另外在伦敦1936年又有一个的铁锤是出土，这个铁锤的四周围那些岩石化验出来都是4亿年前的，那些科学家说。喂，但是你看看这个铁锤很精致啊，有个手扶，有个 handle、而且那些铁质非常之纯正，不是说自然出来的，很明显这个是铁器时代的一个产品来的。铁器时代是多久啊？3000年前而已，4亿啊。喂，可能又会有个科学家走出来，哎呀，这个是那些 UFO 4亿年前探地球的时候留低的，是人家 UFO 这么先进，整到架飞船走来你地球，还用这些这么古老的铁器时代的锤带来地球做抹了，是吗？喂，又有那些科学家又见到有块石头拆到出来，原来说50万年了，打开一看入面有个火嘴在入面。火嘴是什么？ Spark plug 啊，汽车用的嘛。喂，原来火石卡通片那些话啊，那些原始人识揸车原来真的。喂，在澳洲一个矿工跌了顶帽不见了，50年后被人找回，结果那顶帽变了什么？变了化石，硬骨骨一成嚿石头这样，50年就能够变成化石了。另外还有个例子呢，1980年我们都知道 Mount St. Helen 是有火山爆发，是吧？ Mount St. Helen 爆出来的有一块石头，有人拿去给科学家来到验，这个科学家是用 Potassium Argon， 就是我刚才所说其中一个测年法，测出多少？他1992年拿去12年新的石头，测出34万年至到280万年，这个就是科学的测年法是有多准确。我们不妨看看，用科学的眼光来看看自由神像。我们知道自由神像是1886年一班法国人送给美国的，他们很向往美国的自由，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皇帝好像个独裁者一样，希望有一天法国都能够好像美国那么自由。 嗱，你想知道呢一个自由神像系咪真系151尺01寸高？你可以用观察性嘅科学嚟到去度一度。啊，你可以睇睇系咪真系由300片嘅呢个铜片包住雕刻成？你又可以去检查一下。但系如果你要知道究竟佢系咪1886年由法国人送嚟美国，系咪阿巴托迪呢一个咁嘅雕刻家嚟到雕刻？咦，你就要走去查一查历史性嘅科学啦，观察性科学你睇唔到噶嘛？喂，100多年前嘅你都能够系啊查得到系嘛？2000-3000年前呢，4000-5000年前嘅事呢，唔系咁容易查得到啊。圣经呢，我哋呢个系列系讲过啦，系嘛？我哋手上嘅圣经点样能够得嚟？圣经系几千年都唔变，我哋手上嘅圣经同几千年前嘅原稿都应该系一样。圣经嘅真理系唔会改变。嗱，我哋不妨系拥用科学嘅眼光嚟到系睇圣经。由两个角度来看，第一就是观察性的科学。我刚才说人类发觉原来这个宇宙是有个开始，1927年有人发觉。圣经一早说什么？创世纪的1章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科学家发现原来宇宙是有超过1兆的星河，而每一个星河入面都有超过10亿的星球。圣经入面耶利米书的33章22节一早就讲，天上万象不能数算，正如好像海边的尘沙一样不可以斗量。你就算几晴朗的天，你望上个天道见到很多星，你都不会想到好像海沙那样，只有造物者是能够知道这一切。15世纪哥伦布围绕地球走一圈，知道地球是圆的。而赛亚书40章22节说地球是圆的。另外约伯记的26章7节说这个地球是悬挂在半空。16世纪才人类计算出地球围绕太阳的轨道。在说创世纪的1章14节，当神做了光体之后，他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我以前我看这节经文我没有留意到，其实这里话给我们听什么？从星球的运转我们可以见到有节令，有日子，有年岁。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17世纪人才发现水液循环。在《以赛亚书》的55章第10节说什么？雨和雪降到地上，先滋润大地，滋润植物，然后先翻上天上。这一个就是水液循环。其实圣经一早告诉我们，1628年人类是发现有血液的循环。在利未记的17章11节，神一早告诉我们，活物的生命在血里面，这个血对生物是非常非常之重要。所以我们用这个科学观察性的科学来到看圣经的话，完全和科学是没有矛盾，是非常之一致。但我们不妨又用另外的一个部分，就是历史性的科学来到看圣经。我们首先由新约开始看。新约我们说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很多人说你们班人都傻的，罗马帝国哪有钉十字架的刑罚？没有这件事。1968年真的在树东北的耶路撒冷有一具的尸体出土，这具尸体是被钉十字架而死的，证明真的有钉十字架这个刑罚。圣经里面说犹大王马拿西是非常之邪恶的一个王，他的宫殿真的在2年前2020年，我们看到真的不断地在出土，圣经所说的事2年前出土了，在北耶路撒冷。我们说有个叫做阿述王西拿基立，他是来攻打犹大国，攻打希西家，真是他的宫殿1847年在北伊拉克来到出土。这个西拿基立，我们说他来攻打犹大的时候，希西家很害怕， 同佢立约，愿意赔款，系嘛？我哋仲话啊，赔咗几多钱啊？300他连德嘅银子，30他连德嘅金子，但系掘出嚟咧，有个灵镜话唔系300他连德嘅银子，系800他连德嘅银子，30他连德嘅金子。一时间，基督徒哑口无言，圣经讲得唔啱。结果咧，继续发掘，发现原来亚述人800他连德嘅银子，就系等于犹太人300他连德嘅银子。又一次证明圣经系绝对嘅准确。又有好多人话大卫系传奇人物，系冇呢号嘅人马。结果1993年喺树以色列嘅格兰高地，大卫城出土啦。但系而家又有人话，喂，好似冇圣经讲得咁辉煌喎，大卫城，你等下啦，掘埋出嚟你就会见到噶啦，就好似我哋头先讲啊西拿基立同埋希西家嘅事。嗱，我哋又讲约书亚记，新近先讲完约书亚记，我哋话攻打耶利哥城。1868年耶利哥城出土了，真是跟圣经所讲是自动倒塌，城墙是由里面向外边来到倒塌。另外我们说约书亚去到以巴路山竹坛来到是献祭给神，是吗？在树1982年真是在树以巴路山找到一个祭坛，而且在附近找到石灰和古字。有什么这么大的件事啊？你说因为神叫约书亚去那里将石灰铺在个坛上高，来到抄写神的律例典章，是吗？找到石灰，找到古字，1982年。嗱，又有被人说，哎呀，圣经里面成日说有黑人是没有这号的人马。1887年结果在叙叙利亚真的整个黑人的城都出土，创世纪的15章。还有所多玛俄摩拉呢，1975年有15000块的石板找到出来，在叙叙利亚里面是讲到有所多玛俄摩拉的故事，去到创世纪的第10章。有没有看到去到创世纪的第10章？很快全部的圣经都会是被证实。在说结束的时候，我们不妨再回温一下，圣经就是不变的真理。我们手上的圣经是和几千年前的原稿是一模一样，是没什么差别。科学呢不断地在改变，观察性的科学连原子的构造我们尚且都还未能够掌握，何况是讲到是历史性的科学，宇宙生物怎样来临，我们更加靠科学是没可能知道，但是圣经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还有呢，我们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圣经，观察的科学呢和圣经的内容完全没有矛盾，非常之的一致。历史性的科学呢，考古学证明给我们看，一路追到去创世纪的第10章、不单止那些科学家能够追，追到去一粒的粒子，一粒的细胞，我们其实基督教能够追到去创世纪的第10章，你找埋罗亚方舟去到第6章，创世纪的第6章，很快整部圣经都能够被证实。而且我们亦都见到，我们不需要来到妥协，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虽然不是基督徒，他们都见到这个宇宙的后面是有个智能的设计者，是有个造物者，甚至是有科学家不是基督徒都认同圣经的权威。将荣耀权柄是归给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圣经，感谢你是给我们见到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真是永远的 不改变、不是好像科学一样不断地在说改变。愿意我们都能够透过圣经，透过你的话语，能够去学习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愿意未认识你的能够是接受你，愿意是已经接受你的是能够是更加的爱你，是更加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